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一部由阿米尔汗出品并且参演的印度电影《神秘巨星》正在国内上映，和去年那部《摔跤吧，爸爸》一样，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和观众的好评。说起来，在咱们的电影院线里，通常能看到的外国电影都是一些好莱坞的进口大片，而像这样的两部印度电影，一没有特别花哨的电影特效和后期制作，二呢，没有人气爆棚的国际一线影星加盟，为什么还能够如此受到国人的欢迎呢？这位被国内影迷亲切地称为米叔的阿米尔汗又是怎样的一位电影人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部新片《神秘巨星》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神秘巨星》由阿德瓦·香登执导，阿米尔汗、塞伊拉·沃西领衔主演。影片延续了《摔跤吧，爸爸》中女性独立这个主题，讲述了一位少女突破歧视和阻挠，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14岁的印度少女伊西亚从小热爱唱歌，但却收到了父亲的阻挠，她只好用蒙面的方式拍摄并且上传了自己自弹自唱的歌曲视频。没想到这个视频让他的天籁歌喉在网上一炮而红。阿米尔汗饰演的著名音乐人夏克提·库马尔也看到了视频，并且向这位少女抛出了橄榄枝。伊西亚的生活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片中饰演女主角伊西亚的演员名叫塞伊拉·沃西，虽然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您看过《摔跤吧，爸爸》，对他的形象应该不陌生。大大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黑发，两根麻花辫，他就是《摔跤吧，爸爸》里的小女儿。只不过这一次在《神秘巨星》中，他和阿米尔汗是由父女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据说当初他是去《摔跤吧，爸爸》的剧组参加试镜，在被阿米尔汗相中的同时，也意外地被《神秘巨星》的导演阿德瓦·香登选中。阿德瓦也认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扮演《神秘巨星》，并且是迫不及待地想让他加入，但最后还是耐心地等他先拍完了《摔跤吧，爸爸》。我们还记得在《摔跤吧，爸爸》里，两个小女孩都表现出了非常专业的摔跤技能，大家可能还在猜选演员是不是从体育队里选出来的呀？其实，当时为了扮演好摔跤手，塞伊拉是专门参加了大半年的专业摔跤训练。而这一次主演《神秘巨星》，他也同样的去学习了吉他。几个月下来，手指磨破起茧，最终做到了能够完成影片中所有的独奏。同时，他还去学习了唱歌技巧，学会了像专业歌手一样的调整呼吸节奏，并且关注他们在唱歌时的眼神和手势。功夫不负有心人，塞伊拉在银幕上展现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表演，无论是弹奏吉他时的娴熟自如，还是演唱时自然到位的情感投入，肢体动作都能让人深信他就是个专业的小歌手。但其实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却只是为了演出很会唱歌的样子。真正为伊西亚这个角色配唱的是另外一位16岁的少女梅克娜，她的嗓音浑厚高亢，感情充沛，据说是影片的词曲创作人在面试了28个应征者之后才最终选定的她。梅克娜虽然没在片中露面， 但是他的歌声却打动了观众，也称得上是这部电影中真正的神秘巨星了。我们再来说说阿米尔汗吧。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阿米尔汗饰演的几乎都是正面角色，但是在神秘巨星中，他却是首次出演了一个非英雄人物，好色，经常犯二，穿着打扮也透露出了浓浓的杀马特气息。这个颠覆性的角色每一次出场都能引起大家的爆笑，可以说他一个人就承包了影片的全部笑点。影片的导演也透露说，一开始啊，阿米尔汗其实不太确定自己要不要演这么一个角色，但是等他试镜换上戏服之后，在镜头前那么搔首弄姿一下，所有人都被他逗笑了，那这个角色呢也就非他莫属了。在咱们中国观众的心里啊，印度电影往往意味着又唱又跳，而且大多数都是大团圆的结局。神秘巨星的导演阿德瓦香登就说了，印度有很多人的生活处境确实比较糟糕，但是电影的目的就是给他们带来欢笑，让他们相信生活可以改变。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家庭，但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还来到中国接受采访，这不是童话，就是现实。所以在生活中你要相信理想，不然就太无趣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从一部最新的印度电影《神秘巨星》来聊起。这部影片可以获得如此好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其实啊，还是跟阿米尔汗的个人号召力密不可分的。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印度国宝级电影人的人生经历。制片人、演员、导演阿米尔汗生于印度的一个电影世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电影从业者。很多人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影院有一部火爆一时的印度电影《大篷车》，这部电影就是来自阿米尔汗家族的成员。阿米尔汗8岁的时候就出演过一部轰动印度的电影，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希望之星。可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顺势走上演员之路。少年时代的阿米尔汗热爱网球，不仅成为了当时的网球冠军，还和他的偶像费德勒打过友谊赛。人生就是喜欢阴差阳错，因为一直到阿米尔汗念大学之前，他都没有走演艺路线的心思，直到有一次帮同学拍短片的经历才让他重新爱上了电影。他也因此辍学从影，真正开始了演员之路。之后的事实证明，他真的就是为电影而生的。1988年，阿米尔汗主演影片《冷暖人间》，一夜之间成为了万人瞩目的青春偶像。而自从这部电影获得印度国家电影奖以来，他所参演的多部电影都是印度当年的票房冠军。他也是迄今为止宝莱坞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之一了。说到阿米尔汗的代表作，不得不提的就是2009年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电影抨击了印度填鸭式的高等教育，很多人都记住了这样一句台词：死记硬背也许能让你通过大学4年，但会毁掉你接下来的40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找到了情感共鸣，咱们国内的不少观众也是通过《三傻》这部作品开始认识这位印度男演员的。而在网上有不少影迷亲切地称呼他为米叔。米叔的电影作品常常透出对印度社会的审视，也因此很多人把他誉为是宝莱坞的良心。2015年阿米尔汗主演的宝莱坞票房冠军影片《我的神啊》就曾经被引进到国内院线，收获了超过1亿元的票房。去年的《摔跤吧，爸爸》票房更是直接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关于拍摄《摔跤》这部影片的经历，那更是故事多多了。在片中，阿米尔汗饰演的角色出现了3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的体型都很不同。作为一名真正敬业的演员，阿米尔汗为了还原剧中真实的人物，他先是增重28公斤， 拍完这一段爆肥的戏份之后，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又暴减25公斤，并且练出了拥有8块腹肌的健美身材。其实阿米尔汗不仅仅是一位演员，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导演、制片人，并且热心公益事业，是印度的明星教育家。2011年，他出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呼吁公众关注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他还主持过一档名叫《真相访谈》的节目，带领团队走访全国，关注受虐儿童、包办婚姻、性别歧视、家庭暴力等一些敏感话题，敢于揭露印度社会最丑陋的伤疤，有超过5亿人次观看了他的节目。他的每一期节目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舆论关注，有人把这档节目叫做《印度的眼泪》，而《华尔街日报》也因为这档节目说他就像是印度的奥普拉。而在网络上，有人说米叔很像是印度版的吴彦祖，也有人说他长得像汤姆汉克斯。其实在很多人的心中，阿米尔汗早已不只是一位演员，他带着天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说是一位理应被这个时代记住的人物。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从阿米尔汗的最新电影《神秘巨星》开始聊起。因为剧情和音乐有关，这部剧中的音乐和歌舞元素也比其他的一些作品《摔跤吧，爸爸》呀等等要多了不少。其实说起印度电影，说起宝莱坞，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歌舞片。那宝莱坞电影是怎样诞生的？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格呢？宝莱坞是位于印度孟买的电影工业基地的别称，印度人把好莱坞打头的那个字母 H 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电影之都孟买的首字母 B， 这才把好莱坞变成了宝莱坞。在印度的娱乐业当中，电影是最受关注的，也是利润最高的。神秘而充满魅力的宝莱坞是印度人心目中的电影梦工厂，也是外国人了解印度的一扇重要的文化之窗。在以宝莱坞为核心的电影工业基地，每年的生产规模大约是800部影片，而在这其中大约有500部属于纯歌舞类的电影，剩下的300多部中呢，也有一大部分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歌舞场面，歌舞也因此成为了印度电影和世界其他电影最显著的区别。一部典型的宝莱坞电影中至少要有5-6段华丽的歌舞戏码，而且电影一般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种标签化的印度电影也被称之为马萨拉电影，这个马萨拉其实是混合香料的意思，所以引申而来的马萨拉电影就是将爱情、动作、歌舞、喜剧元素和大团圆结局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宝莱坞电影中歌舞的兴起其实还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在一部纪录片《亚洲电影印度》中就讲过，在上个世纪，印度普通百姓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贫困的，看一场电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消费，所以如果花了钱进影院看电影，都会希望电影比较长，这样感觉会比较值啊，才能够本儿。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印度电影的时长都要在3个小时左右。您想想啊，我们现在看的电影一般都在2个小时以内，超过2小时呢，很多朋友估计都坐不住了。而为了满足想要看长一点电影的印度观众呢， 在影片中间插入歌舞，其实就是一种取巧的方式。这些歌舞片段的作用只是推动情节，缓和气氛，让观众有疲劳感的时候能够休息一下，相当于看了一段音乐 MV， 但是呢又不会打扰到电影的主旋律和进度。而且印度人本来就能歌善舞，对于他们来说呢，欣赏歌舞就跟咱们中国观众比较喜欢看这个功夫片一样，都是一个引以为豪的文化传统，也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不过印度的电影工作者不会不知道，对于国际观众来说，歌舞其实还算是电影情节中比较突兀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们在近年来制作的电影中，即使还是保留了歌舞场面，这些歌舞也和剧情推动的联系更为紧密了。歌舞本身成为了影片情节的重要一部分，这样呢，既能保留民族特色，又能让更多的观众接受。总而言之，宝莱坞歌舞片也在进化，不再是一言不合就尬舞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到了宝莱坞，在印度电影人当中，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阿米尔汗，其实啊还有很多人都值得大家关注。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了，来跟大家介绍这么几位。第一位出场的就是有印度第一美女称号的演员阿什瓦亚雷，她出生在印度南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从小爱好跳舞，身高1米70，原本她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建筑系学生和业余广告模特。1994年她参加了世界小姐的比赛，凭借天生丽质在万千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第二个获得世界小姐桂冠的印度美女。阿什瓦亚雷有一双像猫一样的蓝绿色的眼睛，她1997年参演第一部电影，2003年就出任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当年她还和同样担任评委的巩俐在戛纳的海滩上合影，也登上了世界各大娱乐杂志的封面。其实说起宝莱坞电影，几乎每一部歌舞片中都有一位或者是一群漂亮的女演员。那关于印度的美女演员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在这儿我还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印度的宝莱坞四大汉，顾名思义就是这四位重量级的演员都姓汉。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阿米尔汗就是其中一位，那另外三位呢，沙鲁克汗应该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位演员双亲早逝，出身平凡，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宝莱坞近20年来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沙鲁克汗1992年进入电影界，第二年就凭借《爱情骗局》这部影片大获成功。20世纪初他主演的电影《阿育王》和《宝莱坞生死恋》国内观众也都很熟悉，这两部电影可以说成就了他的国际巨星身份，曾被《时代》杂志评为影响亚洲的人。他的另一部作品《我的名字叫汉》更是他代表宝莱坞向好莱坞发起的一次宣言。还有一位汉是萨尔曼汉，他一共参加超过80部电影制作，其中先后有9部作品是当年度的票房冠军。他的代表作品中有一部比较新的，就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豆瓣评分 8.6，也是很值得推荐的一部作品。宝莱坞四大汉中的最后一位其实不姓汉，人家叫赫里尼克·罗斯汉，他是近年来除了三大汉之外最为成功的一位印度男演员，有着极高的舞蹈造诣和强壮的体魄，也被不少影迷称为是史泰龙、布拉德·皮特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印度版三合一。